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56章，我讲，纵子都死了，都不能够再死的啦，自杀个屁咩？一转眼，石阶梯高处就剩得我哋几个嘅一班人，我脑里边形成咗一副古怪嘅画面。喺呢个阴暗嘅地底世界入边，一班众子就从呢个黑暗中而嚟，就爬到咗石阶梯最高点，然之后又全部跳晒落去，跟住又再爬翻上嚟。呢一幕等我谂起咗死亡循环。死亡循环系民间迷信嘅讲法。就是讲呢一啲咁嘅游魂野鬼，因为某些原因系唔能够投胎，所以就一直留喺死嘅地方，重复住死嘅场景。譬如讲喺好多鬼故嗰度描述嘅一个场景，喺某一栋嘅楼里面曾经有一个人就跳楼自杀，咁后嚟到咗晚黑，一啲夜返屋企嘅人偶尔就会睇到有人跳楼呢啲景象，而事实上呢系乜嘢都冇发生嘅。咁呢一啲就係民间所讲嘅死亡循环啦。而而家另外嘅一批众子又向住我哋走过嚟咯噃，大家都唔敢同我哋接触呢，就闪到去呢个石阶梯嘅边缘，睇住佢哋模模糊糊嘅面容再走向石梯嘅高处，跟住又跳落去，係咁样周而复始，真係非常之诡异。最后专帅就将个目光放咗喺呢个石梯高处嘅嗰一个好似石棺一样咁嘅嘢上，佢系冇讲嘢，只系打咗个手势示意我哋上去。冇几耐，我哋大家都行上咗呢个石梯最高处。等我哋震惊嘅系，我原以为呢个石阶嘅尽头应该就同上边嚟接连住嘅，不过而家嘅情况就同我所想象嘅就啱啱相反。这个石阶的另外一边就不是连接住山壁的，而是悬空住的。在它另外一边呢，同样是一条石阶就蔓延向下，两条石阶就形成了一个倒 V 字形，中间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了。我不由得觉得惊异，你知道呢，这个地下空间非常之广阔，而这个 V 字形也都非常之深。唯一嘅支撑点就系呢个相隔咗百米左右，先会有一条咁嘅大柱没入咗黑暗当中。咁样嘅一个建筑结构，晓方古国嘅人系点样能够做到嘅呢？佢哋修建一个咁嘅地方，又系有咩作用呢？根据呢个洞窟嘅广阔度嚟睇，我确定呢个肯定唔系人力所挖掘嘅。好可能就是天坑一类的自然产物，而被我们误认为是石棺的东西，行近一看才发觉它不是棺椁，而是一架类似好像石床的东西，周围雕刻着那些兽纹神语，给人一种很神秘的古老感觉。透着这些古老的浮雕和文字，我好像可以想象得到晓方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佢一定系拥有一套自己独特嘅信仰同埋文明。咁样嘅方国喺上下嘅千百年之间系非常之多嘅。佢哋最终嘅下场大部分都系被吞并咗，然之后就汉化，最后就成为咗今日嘅各个民族。晓方究竟点解会被毁灭，已经系不得而知啦。而从上边嘅皇宫嚟睇，好大可能系毁于战乱。而眼前的这一具咁嘅石床造型嘅精美，雕工嘅细致，嗰啲石料嘅灰白色，由于对石头我唔系点了解，所以都睇唔出系咩料。但系咧，嗰啲触感咧就非常之坚硬嘅。呢阵时，豆腐忽然之间啊伸咗只手嚟度咗一下喎，佢又讲：呢个石床啊太短啦，大概得米五左右，点样瞓人啊？唔通晓方国嗰啲人都系矮仔？张文就讲：呢、这个唔系床，系一个祭祭台嚟嘅。你睇上边嗰啲浮雕， 雕刻嘅都系祭忌呢啲咁嘅异兽嘅场景。我怀疑呢一个系一个地底天坑，系古晓芳嘅一个祭忌场所。我哋正喺度讲住，中公嘅眼尖，佢突然之间指住我哋右手边黑暗嘅地方讲：，诶，嗰度好似有啲乜嘢嘢啊！我顺住佢嘅目光睇过去，手里边嘅探照灯亦都顺势咁移咗过去。喺里边光明与黑暗嘅交界地方，隐隐约约好似睇到真系有啲咩嘢，系一个巨大嘅黑影，连具体嘅轮廓都睇唔清。我示意大家将探照灯全部都聚集埋一齐，咁样一嚟咧，啲光线就增强咗好多。一时之间，我就发觉原来离呢个石阶梯约莫有40几米远嘅地方，有一个孤零零圆形嘅平台。嗰、那个平台系由一条大柱咁独立撑起上嚟，独树一帜喺个黑暗当中，显示出佢个独特地位。圆形嘅平台同埋周围灰白色嘅黑暗格格不入，佢系被拆成咗呢个赤红色，睇上去啊血淋淋咁，显到啊非常之触目惊心，但系咧亦都非常之抢眼。嗰、那个平台嘅正中央显然仲坐住一具戴住面具嘅尸体，唔知系咪咁啱得咁巧啦？个尸体啱好就面对住我哋，好似一直喺黑暗里边啊掘住我哋咁。但系好快我反应过嚟，佢唔系向住我哋，而系向住我哋旁边嘅石床。嗰一个人已经系处于干尸嘅状态，身上边就包住一层白色嘅皮制物，至今保存完好，冇咩腐烂。嗰啲皮制物嘅外边呢，就披咗一件黑褐色嘅鱼皮，就好似系鹦鹉咁。大家盯住呢一座盘坐住嘅老师，只系觉得非常之古怪。死亡其实系一个比较痛苦嘅过程，大部分人最后都系病死，仲有一部分咩系意外嘅，或者系自杀。只有好少一部分人先能够正寝。所谓嘅寿终正寝，就系一种冇痛苦嘅自然死亡。好多老人家喺呢个睡梦当中不知不觉咁死去。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正寝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之美好的愿望。各人呢虽然是避讳谈及这个死亡，但是本质上也都明白死是不可以避免的。而寿终正寝是一种福气。历来能够正寝的人就很少，但是这部分人当中大部分都是修行的人士。电视剧里面经常都会有一个咩咁嘅桥段，话某某修行嘅高人，譬如得道嘅道长啊，或者高僧咁，预感到自己要死啦，平静咁吩咐完之后，两只眼一眯，话死就死，一啲痛苦都冇，咁样坐喺度就瓜老衬啦。事实上咧，呢种咁嘅事情就唔系话艺术夸张，呢个系一个未解之谜。在传统神秘文化当中，以一种这样样的泰然自若、安然离世的现象呢，称之为坐化。而我们眼前的这一具尸体，明显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应该是一具正寝的坐化老师。但是他出现在这个地方，实在就令人地费解。张文分析这样说，诶，你睇下佢有个鱼披住，我睇佢应该呢就系古晓芳嘅大祭司啊！你哋睇嗰个面具似乜嘢？只见嗰个人面上边嘅面具系纯黑色嘅底色，两只眼就好似鱼眼咁，形状就好似水滴，个鼻哥就向外凸起啊，非常之高，仲大勾添，好似系鹰啄。而最为奇特嘅系佢嘅嘴。佢冇嘴唇嘅轮廓嘅，而系一圈白色嘅线条嘅螺旋纹。呢、这个等我哋谂起咗之前喺上边个厅堂里边所睇到嘅螺旋纹。呢、这个螺旋纹代表系咩意义呢？以阵时豆腐又讲啦、啊，不如我哋过去睇睇啊！我觉得奇怪，豆腐一向咧撞到呢啲事都系提议话兜路走嘅，今日点解反而话要上去睇睇呢？见到我疑惑嘅目光，豆腐就吞咗啖口水讲： 唉，反正呢，我唔想再睇到呢啲咁嘅种子自杀啦。我哋呢仲係速战速决啊。专帅就攞出咗呢个捆尸索同埋探阴爪，佢哋两者一结合埋一齐，就係历来盗墓贼取尸嘅利器。专帅佢瞄准咗一下，将个探阴爪就先射咗过去，准确咁勾住咗嗰个尸体嘅条颈。紧接住连住呢个探阴爪上边嘅紧丝索就会顺住探阴爪向下滑，最后就套住咗喺尸体上边。专帅跟住就将个锁扣一收，捆丝索紧紧咁套住咗啲古尸嘅腰部。我哋啊准备将呢一条丝就拉过嚟，但系点知道我一用力就发觉呢条尸体喐都喐唔到，好似啊钉实咗喺个平台上边咁，就得两条绳索，一具尸体。所以其他人都冇办法帮忙，我就同埋专帅出晒力咁将个尸体拉过嚟啦。点知道我哋两个人都搏命咁拉，尸体仍然都稳如泰山，好似垂住紧丝索嘅收紧。尸体嘅胸口嗰啲皮甲嗰度有一样嘢就被截咗出嚟，嗰样嘢就承认呢个褐黄色嘅，由于只夹出咗一啲，大部分系隐藏咗喺呢个皮甲入边。我哋呢就睇唔清楚佢究竟呢啲係乜嘢嘢。张文就讲， 睇佢而家咁贴身放住，肯定係有啲咩重要嘅嘢啦。呢、这个人係晓方嘅神职人员，身上边嘅嘢肯定就唔一般嘅。我哋真係要諗辦法将佢搞过嚟睇睇。 我讲，喂，条丝拉唔喐啊，就算拉过嚟啊，嗰样嘢肯定会跌落去啦。豆腐唔信邪，佢话：，一条咁嘅干尸点会拉唔喐呢？等我嚟试下。讲完，佢行过嚟将我掉开，然之后就将条绳索就垫喺自己嘅手臂上边，深呼吸一啖，牙开个俾啊砸实马步，谷行啖气。佢咁样样一谷到气，一使力，嗰条尸竟然都系喐都唔喐。只是在寂静当中听到豆腐噗一声咁放咗个响屁。 真系对唔住，且唔喐添。 豆腐好尴尬咁讲完之后缩返喺我后边。大家而家一时就束手无策，呢条尸就咁端端正正坐喺嗰度，点样拉都拉唔喐。万事通嘅揣测咁讲，呢、这个会唔会系石化咗呢？而豆腐不明所以，佢问： 我只系听讲过化石啫，嗰度几万年先会形成嘅，就冇听讲过咩石化喎。石化系咩意思啊？ 我咧就倒听讲过有石化呢种讲法，以前仲系喺新闻上边见过相关嘅报道添，话系喺我哋国家陕西西北部有一个身处大山嘅古老村寨，保留住一种陋习。叫做地仙庄，在当地已经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古老风俗，就是如果老人家活到88岁还未死的话，就要进行地仙庄，是由这些子女先为老人揀好了成仙地，就将这个活着的老人就背到去那个地方，挖了一个很大的土葬墓穴，将个老人家就摆入去，然之后用事先打好咗嘅石板就将呢个土坑冚住，老人家里边就出唔到嚟，唔使几日就饿死喺入边。呢一个咁嘅陋习喺我哋睇嚟呢就非常之残忍，但係当时一啲探险嘅人佢就无意之间入咗呢一个咁嘅村寨，发现咗呢个地方居然仲有咁可怕嘅风俗之后，即刻就通知咗当地市级嘅新闻记者。不过离奇嘅系，嗰啲村里边嘅老人家反而咧就为自己嗰啲子孙啊讲话喎，佢哋并唔觉得自己嘅子孙不孝，反而甚至认为系呢个理所当然嘅。后嚟经过咗民族学家嘅分析，当地之所以会沿袭呢啲咁低人惊嘅风俗，而并且流传到而家，事实上系同当地嘅历史条件有好大嘅关系嘅。